们的健康话题， 西医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证书。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前一段时间呢，有消息说哈，红肉是致癌物，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和大家一起来解读。最近时间又有一条消息，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刊登文章说，用玉米油或者是葵花籽油这些植物油加热做饭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化合物，可能会导致癌症。得，这回油又不能吃了，到底真的如此吗？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高级营养师徐静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这方面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计委信息中心的刘晨，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健康大讲堂和义诊的消息。刘晨，你好。 您好。 嗯，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各大医院近期的一些安排。 哎，好。首先是北京妇产医院在下周一，在下周有一系列孕产讲座，地点在门诊四楼孕妇学校，时间都是在下午1:30。需要预约听课，如果有变化，请关注网站。下周一的题目是分娩与盆底康复治疗，周二是享受轻松分娩，周四是如何坐月子，周五的题目是康乐分娩，请务必登记成功后再预约。然后是北京医院，是在本周六的上午8:30，在职工俱乐部有内分泌科的黄建峰带来的糖尿病相关眼病的诊治，下周二下午1:30，在职工俱乐部有产科医生带来的孕晚期课程，还是下周二下午的3:30，在职工俱乐部有急诊科王旭涛带来的急性胸痛我该怎么办，更多信息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栏查看一下。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晨，信息量比较大哈，大家依然可以登录一下北京卫计委的这个官方网站，在通知公告栏进行查询。谢谢刘晨，那下周的时候再跟您连线。 好，再见。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哈。前一段时间的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分析过哈，就说这个红肉可能会导致致癌，而且呢，国际卫生组织也把这个加工肉制品分在了一类，而红肉呢分在了二类，都是致癌物。最近一段时间呢，据中国日报援引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说，英国的科学家说，用玉米油或者是葵花籽油这些植物油加热做饭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这个化合物，可能会导致癌症、心脏疾病以及痴呆等多种病症。那么到底是不是如此？我们应该如何的来使用油啊，可以保证我们的健康？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国家高级营养师徐静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徐静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相信您也是这个关注这方面的一些报道了哈，这个火腿风波刚过哈，这个火腿是算是加工的这个肉制品啊，像什么烤串啊、火腿啊、罐头啊，都是属于加工肉制品。 对， 他们现在是国际卫生组织评为了一类的致癌物，是吧？ 对，其实我们大家现在对这种事儿敏感，我想不是坏事儿。 嗯， 就证明我们对健康，从整个世界大环境来说，对健康更加关注了。对我们自己国人来说，就在意这些事儿了。 嗯， 听完了以后，他特别惊讶，特别过分在就是，观众的比以前要好得多了，其实这不是坏事。但是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周边的人甚至问我，像红烧肉可不可以啊？自己酱点牛肉可不可以啊？这种加工实际上跟他们讲的外边那个工业化的加工的熟食还是不同的，它会添加很多东西在里边。 是， 我们只是单纯的把红肉做熟。换句话说，红肉是二级，就没有确定那种数据的有可能致癌。 那红肉不加工我们是没法吃的。 那对啊， 生肉是不可能的， 是 吧？茹毛饮血那早是多少，那这不可能现在，所以自己家做点红肉，只要控制一个量， 嗯， 应该是没有问题。 我记得这个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都提到这个量的问题，对 量是关键。 这个一直在跟我说一个拳头一个手掌心的肉， 对，就是50克嘛， 50克， 这50克我们已经多少年了推荐这个量，你按照量吃。每天按着量，或者说我今天不吃明天吃，这个都不是事儿。就两点答案是必须关注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要这个度掌握的要好，再一个就烹调方法，我们在节目中一直强调，你要烤肉那肯定就不如我炖煮， 嗯， 这些都掌握了，完了就均衡一些， 嗯， 就不必过度的这种担心， 是 只是拿有的家庭是拿那些熟食作为那个瘦肉丝去炒菜， 嗯， 咱们炒芹菜可能会搁点鸡丝肉丝， 嗯， 他不是，他把火腿切成丝，完了跟芹菜一块去炒去、 嗯， 口感特别好，但是肯定不如我们那种健康，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关注是好事，注意也是好事， 嗯， 但是也不能太让自己纠结， 对对对，也不用特别恐慌啊。 哎，对。 那这一回这个继这火腿啊、培根呢、啊、这些消息传来之后啊，红肉的这个消息传来之后，又有一个新事儿了，就是这个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英国科学家对于油哈、啊、做了一项研究，认为像玉米油啊、葵花籽油啊这些植物油加热做饭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化合物，可能会导致癌症。我不知道您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是不是觉得怎么还没完没了的， 但是我一点都不吃惊 啊。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不管是什么油，只要超高温的加工， 嗯， 就做饭的时候让这油都冒了烟了，这从来就不是好事儿。 嗯， 这不是现在才提出的，他这一次的点让大家比较震惊的是在什么呢？他有的人理解成，哦，那动物性的油可能会好， 嗯， 那我还是返回去吃 变 我大油去了。 啊， 你可能年轻，我们小时候一到过节，院子里头都是炼那个用那个肥肉炼白油的那种过程， 嗯， 大家觉得很香，油渣去烙饼， 嗯， 好不容易这么多年给纠正过来了，觉得 植物油 好一些， 嗯， 就吃植物油，我们胆固醇高的，现在这些朋友还这么高，它本身还不含这个胆固醇的植物油， 嗯， 所以我觉着。什么事儿都不能物极必反。 嗯， 你要是现在植物油我不去吃了，我去改吃动物油， 嗯， 那恐怕也很可怕。 是， 但是确实一些植物油它比较娇气，不耐高温。 像大豆油哈，比如说这个 对 这个超市里边有豆油哈，而且一卖不便宜，100多块钱一桶啊。据说大豆油里边这个亚油酸就非常的不耐高温。 对，它不耐高温。不，你说的是大豆油，举个例子， 嗯， 像玉米油、葵花籽油， 嗯， 这些油都不行。 都不行，是吧？ 都不能让它超高温的，大豆油也在此。其实要比起来，植物油当中稍微皮实一点的就是花生油。 嗯， 花生油比它们稍就可以耐一点高温吧， 嗯， 那感觉。 嗯， 像还有含那个油酸比较娇气的，像橄榄油啊，像我们提倡这种特别初级的， 嗯， 就是。真是果榨出来的橄榄油， 初榨橄榄油， 初榨还得高级的，那果都得是高级的。越是这样的，它真的是高温做了以后， 嗯， 比那个坏油还不好， 还不好。就是说它基本上是拌凉菜吃，是吧？ 拌凉菜做汤， 做汤哈。 但你买的呢，可能没有那么高级。像我们超市里边打着橄榄油牌子的东西很多， 嗯， 那这种油可能算精炼精制的，什么可能档次就会低一些。它反而没有那个高级的初榨的那么娇气， 嗯， 所以油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儿。像你说大豆油， 嗯， 大豆有那么多的，像我们说的那么多好处，维生素 E 啊、软磷脂啊，或者膳食纤维啊，但是它真作用到油的时候，实际上经过这么多工业化加工的油，可摄取到你欣赏的那些东西， 嗯， 不多， 不多哈。 您真不如少吃点大豆油，去吃两块豆腐， 嗯， 或吃一块豆腐，豆制品。要比这个大豆油中所摄取到的大豆的营养物质要高得多。 嗯，其实呢，比如说像大豆油，刚才您也提到了哈，咱们一直在说这个炒菜，冒高温这个冒烟这种事儿哈，好像所有的营养师都不推荐大家是这样的一种烹调方法。冒了烟之后，据说它这个像亚油酸哈不耐热，会分解出一些有毒物质，而且很多实验也证明，像大豆油会促进胆固醇的氧化。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为什么现在？这个很多人动脉硬化， 嗯 啊，然后三高都是一查家里边这个做饭的时候啊， 嗯， 人油都大，甚至于有些人，比如说去饭馆会发现，你看那些好吃的菜，烧茄子啊，基本上都属于 油特别 油 大的这个菜啊， 是没错。它实际上，你要是把动物性的油脂换成大豆油啊、玉米油啊，它能降低胆固醇的总量，是从它物质原始的东西来说的。大豆、玉米，包括一些坚果，它里边含有的这个不就比如不饱和脂肪酸吧，含有的一些脂肪酸是我们比较欣赏的东西。但你要做到油上边呢，它含量就不高。关键是你这个还是回来说我们那个量，比如二十五克的油一天啊，全天25克的油，你恰恰好，就你该需要的东西也够了。不是说含脂肪多的东西，或者说油脂本身我们身体不需要，这个观点可不是。就说我根本不吃油， 那肯定不行， 肯定不行，这你也知道吧？那肯定不行。那你就说25克。这些油，植物油，你搭着吃已经够你身体里边所需的东西了。多吃或者超高温的加工都是你的错，不是油本身的错。 就是不是油，板子不能打在油身上，是吧？ 我们现在有两点，第一点就不能太依赖这个植物油，想降低胆固醇呀，或者说对身体降低心脏病的发生啊，有的卖油的说的可能有点过。这是第一，你不能依赖它对身体健康起到多么大的作用。但是它所提供的脂肪确实是我们身体必须的，包括它中间的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只要比例恰当的这种油是提倡的。可是广告里那1:1:1啊，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数据达得到达不到。如果真1:1:1，那是我们真的是人需要的。这个东西就怎么着，不要它不行，多了不行。就像我们工作中一个岗位，这个岗位是坏人赖人不愿意干，就不是赖人干不好，好人不愿意干。你琢磨琢磨，有这种岗位，就是特别有能力的人他不愿意做。但如果你把这个位置换在一个不怎么强的人，他还做不好， 做不好。 所以油呢，缺了它不行，多了也不行，包括所有的油在内。有的朋友就觉着橄榄油是好东西，这个小孩1岁多了，除了橄榄油没吃过别的油，就是我们说的最精的最好的橄榄油，几百块钱一瓶的，吃到孩子浑身起疹子 啊， 真起疹子。结果到医院以后去看皮科，皮科的没有问题啊，过敏也没有问题。就巧有一个医生，他知道一点这些营养方面的东西，问了他一下平常的饮食，他们家就说我们饮食没有问题，吃的都是健康的，带出来了，孩子从来只吃橄榄油， 就是这种特级初榨橄榄油，还吃的都是好的。 对，但是橄榄油它只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含的高，它并不是1:1:1能掌握那么平衡。所以是什么意思，所有的植物油都有它各自的优点缺点，包括动物性的油是饱和脂肪酸高，我们现在不吃它是怕我们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所以你就说橄榄油大家觉得好不好，它好，吃多了照样，就单一的吃油都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所以您看、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不能单一吃啊，捡着一只羊上玩命薅羊毛，是吧？那是肯定 不行。 而且我们也是想说哈，这次呢，这个《每日电讯报》所说的英国科学家所做的一个试验呢，也是说单一的这种油，大量的高温的使用，可能会导致一些癌症的突发。 其实他说的是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大量，单一，他可能这个地区就吃这种油，别的油他都不设计，单一、大量、高温，如果这三点你都做它相反的，少量，均衡，低温，你就没有这必要，这种担心 紧张哈， 就没有这么紧张。对， 所以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哈，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很好办啊，就在超市里边每次买油的时候，这一桶用完了就换一桶，是吧？就换一桶别的类型的。 其实我给你挑一点点小毛病 您说， 不是这一桶用完，是这一瓶用完 啊，不能使大桶买， 不能使大桶。其实这个大桶买油特别有问题。我刚才说了，植物油当中比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这些油，花生油稍微比它皮一些。就是说它炒菜不建议热啊。但如果你真热一点的话，它还没有那么化，就氧化聚合反应啊。可能它的这个温度还可以就比别的高一点， 稍微高一些。 那你就说花生油单位以浮力，发高升油，花生油5升的吧，不新鲜吧？ 现在也不发了， 现在不发了，对，现在没有了，忘了。就说以前我们发过哈，这个大桶，本身就有问题存在， 就是 用的时间太 长， 而且放在厨房里面温度比较高的过程，你在吃的过程中， 那是比较可怕的事儿。 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原来串亲戚啊，还专门买这种大桶的花生油。 对。 啊，然后显得这个比较 实在， 实在一些。 所以我们就说，把桶换成瓶儿， 嗯， 你就买那个小瓶儿的，像酱油瓶儿、醋瓶儿那么大的。 嗯， 这样呢，你买三瓶，有人说太矫情了吧，三瓶。后来我让我们学员，我说你都回家看看，明天上课的来，你看看你爸妈有几瓶。回来反馈来信息说，好多家庭真的是三瓶， 嗯， 香油得有吧， 嗯， 别拿香油不当油， 不当油， 香油是最不经过任何的，直接用芝麻炸就行， 嗯， 它不经过精炼，你也不能炒菜， 嗯， 香油得有。那你除了香油，你肯定要有一瓶花生油， 嗯， 现在家长也有健康的理念。会多一瓶橄榄油或者亚麻籽油、茶油等等，说三瓶油买小的，也不用那么矫情啊。我这第一个菜用花生油了，那我第二个菜要不要用那个菜籽油？ 嗯， 不用这样， 嗯， 你就可以今天用这个油，明天用那个油，就调换着使就行。 嗯， 其实油对于我们来说，就在健康讲座当中讲的最多的，应该是还是油。 嗯， 在营养师培训的时候，最早摄入的蛋白质第二章就是脂肪， 就是脂肪。 脂肪不拿油说事儿根本就不行。 嗯， 其实我们平常说的油就是像我们的豆油啊、橄榄油啊，这叫油。脂呢就是猪油啊、牛油啊，在室温它就固定成的， 对，凝成那样。 凝成的，其实油脂是两个，一个是油，一个是脂。 嗯， 我们的营养师都从这个入手来做营养师培训。 嗯， 所以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说的，很多很多，可能听众朋友呢比较在意的就是别吃多了。 嗯， 他开始理解的就非常好，就是我们不能吃超量。那他这个新闻一出来呢，就觉得哦，我现在吃的除了不超量以后，还有这么大的问题。 嗯， 甚至这个问题出在植物油的身上了，他就觉得有点恐惧了。 是因为第一个是超量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其实说到这个餐桌营养，一直有很多点啊，像低盐啊。就是钠的摄入，我们一直在说那小勺在量盐哈。其实油哈，刚才您也提到了25克这个油哈，每天我们是不是以后也得拿个量杯啊？ 不够， 不够啊！ 你不用量你都不够，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家里边三个小白瓷勺吧， 嗯， 这三个小白瓷勺我试了，你焖扁豆啊、烧茄子，就与我们北京喜欢吃的这些菜， 嗯， 哪怕就一简单的土豆炒柿子椒，你都不够， 就会干锅， 真的是不够。它只是适用于什么呀？做汤里边放几滴， 嗯， 炒拌菜里头放几滴， 嗯， 鱼改成清蒸的，所有蔬菜改成炒拌， 嗯， 凉拌这个季节不好听，就说炒拌吧，热拌一下。除此之外，只要你红烧带鱼，你想怎么可能呢？我们需要煎一下吧，这都不可能够， 嗯。 那就是你在饮食当中尽量少吃，这种就清蒸的多一些，炒菜多一些，要不然真的不够。 另外就是想说，如果要想吃的健康，就得花搭着吃哈，轮换着吃，像刚才 吃 对，徐老师也非常就是拿瓶儿哈，我每次都说用完一桶再换一桶， 对， 不能那么大量哈。 对，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就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 嗯， 我们现在很，以前我也这样做，先买鸡蛋，用油给它炒完了， 对， 然后去再炝锅， 嗯， 去煸那个西红柿，因为它要煸出红油来，跟鸡蛋就非常好吃，甚至还会搁一点点糖，你有没有印象？ 对， 需要搁一点点糖。上次我去社区讲座，阿姨就出一方法，她说这个油不但把明天油都用了，因为你鸡蛋啊， 鸡蛋里边， 你那个炒西红柿煸红油也需要一定的油，她现在是直接炝锅炒西红柿，煸出红油来，把鸡蛋打散以后铺在这个西红柿上面，盖上锅焖一会儿，然后它也是鸡蛋能成型，跟西红柿可以融为一体，这样一定就减少用油了。 哎， 他这个方法对我特别有启发，因为在炸馒头片、炸薯条、炸鸡翅，所有炸的东西当中，第一吸油的就是炒鸡蛋。 啊，最吸油的是炒鸡蛋。 就是炒鸡蛋，就是有数据显示啊，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比鸡蛋吸油。你炸馒头片，比如说你真放了小半锅的油炸吧，最后你觉得这油好像 又多出来了， 没怎么少吧，最起码。你要是 摊鸡蛋啊， 摊鸡蛋 啊，一会儿 就比如说你倒多了，像你用桶，用桶是最容易倒多了的， 对对， 尤其是老人手里没数，一下就多，你会炒完以后那锅什么都没有， 干净的， 全在鸡蛋里面， 嗯， 所以我就觉着限油是必须的，以植物油为主就更必须， 嗯， 我就觉着我们听众现在不要因为这个新闻。最怕的就是， 改吃动物油去， 那真不行。 嗯，这包括像动物油哈，这个所谓的猪油，包括现如今很多年轻人说那个黄油啊，也算是这个动物油是吧？ 黄油你看是 都没有推荐他的， 没有推荐， 就是所有推，你看好多食物，这个被推荐，那个被推荐，他就不推荐黄油， 嗯， 它饱和脂肪酸真的太高了， 嗯， 像一般的，其实现在说椰子油有它的好种种好处哈，大家看的比较多，但是它和这个应该你们念棕榈油， 嗯， 我们就一般说棕榈油哈，应该是棕 榈 油， 对对对， 棕榈油， 嗯， 他们的都是饱和脂肪酸比较高， 嗯， 其实这一类的油，我还是觉着不如玉米油啊、花生油啊、橄榄油啊。更好一些， 更好一些哈。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国家高级营养师徐静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这段时间大家非常关注的一条新闻啊。这个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报道说，科学家说这个用玉米和葵花籽油做饭可能会导致癌症在内的多种疾病，所以呢，人家科学家也推荐啊，说使用橄榄油啊、椰子油啊。刚才徐静老师也说了，椰子油可能也不太推荐啊，包括黄油啊这些都不太推荐，关键是一个量和种类的搭配的问题，是吧？这个听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之后，我觉得首先应该明确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在量上面我们没办法控制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尽量少放油。其次就是不停的来轮换使用这个不同类型的油哈。刚才说到这个油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说，超市里边这个油真的特别的种类多，花搭着吃应该是都没什么太大问题。是吧？ 对，夸大吃，因为这个缺的这个补充，还有一点特别需要我们强调的，就是，你比如说橄榄油、那个花生油、玉米油等等这些所有的油，包括椰子油，我插一句，椰子油好买吗？ 不好买，这个你得去那种特别丰富的大超市里边才有可能有。 啊、椰子油倒有一点，就是有数据显示呀、它。分解的比较快， 是吧？ 就不如太容易人长胖、 嗯。 我倒建议我们听众朋友这样：您有就尝试尝试， 嗯、 没有可别直接去就 是专门去挑去。 万一贵呢？因为现在这个市场跟风，他这一说椰子油怎么样，我估计它的价格就没准就跟着就上去了，所以不必。 就当年橄榄油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买一瓶一小瓶300块钱啊，我说这么贵啊，然后就是那种这么一小瓶300多块钱， 你还好呢 啊！ 我跟我妈就是。老人买过、因为贵没舍得吃，最后过期了、 过期了， 对，我说这油过期也不是好事儿， 对对对， 所以我就老人特别高端的油、他有点舍不得， 是舍不得使，而且后来老人呢都是在家炒菜使，后来一问说这个橄榄油最好还是凉拌， 尤其你买那种橄榄油、实际上我们好多朋友买的橄榄油没那么高级，越高级的 越 不适合炒 菜、 还有一点我需要说一些，就是你刚才说的所有的油啊、你提到的是花生油啊、什么大豆油啊、这些油它有一种物质，就是仔细听能听懂，它这个亚油酸含的比较高、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平衡点，是需要亚油酸和亚麻酸平衡，我们这些油里边 N6 含的比较高， N3 不足、N3 里含在什么里啊，就是我们说的亚麻籽油，像一些核桃油也可以吃一些，我倒是建议啊，你买那条新闻呐、搁一搁，你重点的买一些 N3 系列比较多的，这个含量比较多的，像亚麻籽油这样的油，这种油是不能炒菜的，放汤里面或者凉拌菜，它对我们身体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平衡作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缺，我们 N6 吃的太多了，N3 不足，所以我倒建议老年朋友就是，没听说过的高端的这种油， 也不用多买哈。 也不用，不是不用你多买，它没有出桶的， 是都是小瓶的。 这个小瓶小到什么程度？比我们的饮料只小不大， 是 非常讲究、 嗯。 这种油也确实不便宜。我们那个小区里边给老人宣传，这种油好，您缺 N3 N6 富裕了，您要每天拿一个小，给老人发一个那个吃药的那个小药盒似的，每天喝多少，这就坏了，这是特别坏，因为无论什么样的油都不能去直接喝， 是 它一个基数25克是不能变的，只是掌握它中间的一个平衡，所以大街上如果给您推荐这种油好，可以当保健品，每天喝一点的话，那它绝对在害人。 是，所以这个油还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常见的炒菜啊，比如说拌菜啊、做汤这些，千万千万不要去喝这个，因为我们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啊，都是跟油密切相关的啊，这老年的一些疾病。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徐静老师一块来聊了聊，现在这个针对这条新闻啊。 所能够我们做到的，多换一些种类。而且我们也听到徐静老师说，对于 N3 的一些油哈，像亚麻籽油，大家可以尝试多吃一次，多吃一点，是吧？也算是一个呢平衡膳食的一种选择。 嗯，最起码是说在自己的意识当中觉着这个油我应该跟别的调换一下， 嗯， 搭配着吃，就高端的油带动一般的油一起吃， 是， 这应该不错。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期节目能够在您的生活当中给您带来一点点小小的帮助。非常感谢徐静来我们节目当中的做客哈，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哈。 没问题。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有人说爱情有黑洞般的致命吸引力，说面对爱情要坚决而清醒，年轻时的热情换来无数次的随心，迟疑的勇气让我无放弃，夕阳下小蜻蜓让我想到你，时光的甜甜与蜜蜜，我相信你的爱还保留我的脚印，期待时间倒流而归零，我会不顾一切的学习把吻你，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我要投诉，你们太欺负人了。 怎么啦？ 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 哎呦， 不让我坐电梯， 啊，